消息，因为我在想你。 马上听到的是江美琪的声音。我想说，有一些歌声始终没能站上一年一度全国的观众都在看的那台晚会，也没能在任何地方接受万人膜拜，但是她的声音当中的温度是可以被你感知，被你的心接受和体会。她唱歌的时候呢，每一个细微的表情你都能够感觉得到。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，是来自于江美琪，我多么羡慕你。 我的爱是

间，没开口却有感觉。爱情最害怕犹豫，再回头只能怀念。寂寞因你而强烈，熬不过漫长午夜。天涯挡不住思念，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。到那天绝不再让你走过我身边。沉默的习惯愿为你改变，心要让你听见，爱要让你看见，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。想你的时候怕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，听见爱要让你看见，问你是否愿分享每一天。我的遗憾变成感谢，心要让你听见，爱要让你看见，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。想你的时候盼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， 听我们的节目这么久，也听了很多歌之后，你肯定会区分撒狗血做事的积极和不露声色的新潮涌动的高级。而下面的这位歌手印象一如当初，一张口竟显出了高级，懂音乐会唱歌有魂魄，陈奕迅，请收下我的鲜花和赞美吧。听到他的这首最新的作品《披风》，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，明天见。 属于天空，我感觉你才是英雄。每个人的命当然不同，所以要相逢。多平凡的人也一样，很需要梦，孤单向前走，偶尔回头看，每当孩子有多久。飞于是努力走，但没人说不准看天空。在心里缝一张披风，假装躺在云上好轻松。再辛苦至少可以咬咬牙去挡可能的风。谁腾空 过马路的白发老头，小女孩你双眼哭红，人类似乎都有点相同，带着泪移动。多伟大让你转时空，好为你长大的香浓。谁的一句话让你埋头往前冲，不能飞于是努力走，但没人说不准看天空。在心里缝一张披风，假装躺在云上好轻松，再辛苦至少可以咬咬牙去等可能的风。人不能飞于是在学走，心一回就失去联络。我懂你呀，做了噩梦想都醒醒。